兽医先生，我还得问你一句，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这种玩意儿，您卖给我的这盘录像带是不是速成的那种？我到底要让我的狗看几遍它才能学会呢？ 话说外地有这么个王经理啊，这天坐火车奔北京，到了晚上他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刚在卧铺上倒了没多久啊，他就发现有一个人走到他身边了呀，要给他盖被子，一边拿起被子来，哎，这人还一边冲着王经理说：“ 天凉，把脚放被子里啊。” 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啊，发现此时他眼前站着一大美女。这王经理当时心里就高兴开花了。不过大晚上呢，他也没敢动换，任由这位女士把被窝给他盖好了。第二天天一亮啊，他就没闲着，引经据典的跟同在一个软卧里的这位女士聊了半天的天。终于在下车的时候啊，这姑娘还给他递了个眼神，然后塞给他一小纸条。这王经理更高兴了，还没等女孩走远呢，他就把这纸条打开了。只见这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：“ 王先生，跟您聊天我半天都没插上话，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您该洗洗脚了。” 感动没有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。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知道每一天每一夜分分秒秒都在想着你，只恨我在外道又是一个孤独的夜宵，口袋里心还有你那颗爱的照片，夜空下看着海，你在花莲过得好不好？担心你有没有翅膀，最后才知道，我担心你有没有翅膀，我担心你跟别人跑掉，如果你真的要跑掉，麻烦你顺便说一下，不要最后才知道，我不要最后才知道，我永远都不要知道。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，我们都没错，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，没有什么好说，现在先不要说，就让我们沉默，最后的拥抱，爱情的终点， 回忆一触即发，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稀里哗啦，触景生情，这样好吗？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，身上留有你的 tattoo， 怎么可能不在乎？不怪现在，只怪当初，谁辜负了谁？糊涂清醒了没？越是买醉，却比醉到的一圈却越想念谁？吃定了谁？电影散场了没？又怎么会虎头蛇尾看你哭红？都